光明頂。陶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這個教協雖然宣布解散，但好像中國方面就不是想放咁輕易放過，是不是馮知貞？ 是啊，咁之前我們都見到，即係喺教協話宣布成立國民教育中心之後咧，其實連續差唔多兩三日咧，都大公民會咧都係發文咧，就話誒唔好相信佢，甚至乎琴日咧佢係宣布係啟動解散程序嘅時候咧，喺新華網站咧亦都係發表咗一段新聞啦，就係、是、中國官方媒體就話啦啊，而家咧就自行解散，但係唔能夠一筆勾銷，因為曾經涉嫌的違法行為，香港是法治社會，會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所以無論教協解散與否呢，都應該要秉公執法。咁啊，睇起上嚟就中國政府對於佢解散咗之後呢，都係唔希望佢就件事就咁完結。 咁啊，點樣秉公執法呢？ 係即係佢 應該就由林鄭啊去執行㗎喇，負責。 係啦，咁亦都想知佢點樣秉公執法呢，尤其是睇返新華社嘅網站入面呢，過往所有嘅貼文都話教協係長期，記住呢個字呢就唔係林鄭所講2019年之後喎。 係啦，林鄭就強調係特別係2019反修例運動。 係。 但是呢中方的喉舌呢就說是長期。 是啦，是長期做緊一些即是反共的工作。 那這個換言之呢，這個長期呢就是特區政府和教協之間呢，學大陸話齋叫你中有我，就我中有你。如果你說要執法要拉人，就追究長期這裡那些這些上面不喜歡的政治活動呢，那你中間怎樣切割呢？即是好似做手术啊，开个脑部手术啊，你知打开个头盖骨呢，你知嗰啲脑细胞神经末梢嗰啲呢，你要切一个脑瘤呢，嗰度嗰啲细胞同神经末梢啊，再加埋血管啊呢啲呢，係同气连枝咁相前呢，係非常之精细。所以呢要用伽马刀呢去做手术呢，就去切除一个脑瘤呢是非常之困难的 事。同埋一个脑瘤生得喺个脑部度呢，就唔单止系淨系佢嗰个细胞嘅强壮嘅，其实个脑都可能有份参与 㗎。 就等于我哋而家见到啊，教协解散咗，喂，但系教协啊，而家讲系启动解散程序。但系其实教协部电脑入面，佢个文书档案入面，其实咁多年以嚟啊，同几多个官方官员接触呢，咁多届历任政府局长同佢哋点样可以即系互相可能系有少少祝福啊， 对话呢， 对话呢， 书信往来呢， 是其实都在晒个这个 hard disk 度。如果要秉公执法，要切除这个教协的恶楼，喂，可能个教协恶楼 你 这些隔离 正 义， 你上面说要香港要立这个反制裁法，特区政府今次呢嗱嗱声呢是隔住的。隔住呢就是他讲得很清楚，是跟港版国安法不同。港版国安法直接在北京立了，然后呢有中英文版本，就直接呢是插入嚟。但呢个叫反制裁法呢，是要由上面呢立入个附件法，由香港特区政府呢去制定法律。这个呢亦都是类似。上面呢话一定要呢移将胜勇，就追穷寇。这句呢用毛泽东啊一句七律嘅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啊。这个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个叫移将胜勇追穷寇。这个如果你要用这个指示啊，是要特区政府去落实呢，咁你由一个咁嘅叫一定要铲除到底啊，咁同埋香港用啲乜嘢法治嘅程序，包括同埋罪名证据嚟到铲除呢，中间有一个呢两制嘅距离啦，定係到而家呢个时候你唔好理啦。总之上面叫你移将胜勇，就追穷寇呢，你自己领会嘅精神呢要铲得呢係彻底啦。如果你諗住淨係取替呢，而家上面呢你嗰个阿爺呢就话唔收货。因为话俾你呢 ,1967 年1月文化大革命已经轰轰烈烈。刘少奇呢就已经呢 在里面呢是被人斗到七彩的。 嗯。 是吧咁呢当时刘少奇就认输就最后一次呢就去求见毛泽东。 嗯。 就话呢你文化大革命你批判我走去派工作组啊阻挡文化大革命啊我是一个对大走资派啊我认啊。 嗯。 我不抗拒啊。我投降呢请毛主席俾我返去湖南家乡种地啊耕田啊。 係咦最后佢有冇成功到可以既然返去种地呢都认晒所有罪囉哎呀。 你话呢 啊都好似放过佢好啲啦。 毛泽东系笑笑揸住口烟呢就食索咗一轮唔出声。 嗯。 就呢送咗即係叫佢睇三本书冇话呢准亦冇话唔准。只係叫佢呢係睇三本书。是吧推荐他看三本书。第一本呢就叫做海克尔的所谓的宇宙之谜。第二本呢就叫拉美特里的人事机器。第三本书呢就叫淮南子。 嗯。 这个呢刘少奇听到呢无厘头。他回到去呢叫个老婆王光美当他抄。咩呢本这三本是哪里来的呢现在就发现呢这个叫拉美特里的人事机器是没有这本书的。 嗯。 是 吧呢本是什么书来的 所以呢就这个是一个谜来的。 嗯。 好吧这个呢就宇宙之谜喂这个天文学地球啊的起源这些你跟你刘少奇啊所犯的错误有什么关系呢是吧 嗯。 是吧人事机器是吧据说就是法国一本呢系统第一本呢是对于机械唯物主义的论述。是吧咁呢亦都係好深㗎喎你听呢个名 字。嗯。 咁但係呢就刘少奇呢就听咗啲三本书名呢就唯唯诺诺。咁就返去估啦。由毛泽东送佢出去呢就好好學習保重身体。结果一出到去 嗯 你估真係俾你返去种田。更加轰烈嘅人生批斗呢就係等待住佢结果呢点收场。 是咁大家知啦。 唔需要多讲啦。 是啊咁所以如果教协其实大家都话啊佢过往点样长期利用可能都有两本书好好睇喎。一本就梗係华叔嘅自传去讲緊自己点样去成立教协同埋当其时同埋香港政府特区政府点样去交涉啦。但係另一本书呢其实就係一个好好嘅学者啦已故嘅陆鸿基教授呢写咗本书叫坐看云起时。嗰本书呢就是一本教协嘅历史尤其是去到啱呢个特区政府之后呢都有讲教协点样参与香港政府的教育的施政的。咁一睇起上嚟好多本书都喺度可以俾大家参考啦。咁但係究竟系咪我哋真系纯粹话咪教协可以捉到佢嘅 好多人都话咪如果司徒华而家仲喺度呢仲系教协主席就好唔同。即系呢个呢亦都印证咗呢我好多年嘅一个睇法。 嗯。 你要做政治家呢唔系话淨系靠睇书嘅。 嗯。 第一当然你要睇书但睇书之后呢是一个书虫书袋定系懂得透彻去明白书里面嘅道理。 嗯。 啊 嗯。 特别系第三系将佢透彻嘅道理之后嚟嚟到灵活运用。呢、这个呢系另一回事。 系。 啱唔啱 系。 咁所以呢就而家呢叫做书到用时呢就往往就方恨少。 是。 包括中国嘅历史啦知呢个中西嘅政治啦係咪 嗯。 就好多人呢我都即係好多方面呢我光明顶都讲了十年八载。我香港人呢就係、是、长期处于一个经济增长。 嗯。 包括喺官场里面嘅嗰啲政务官呢你一旦毕咗业香港大学考咗个好嘅成绩入到去好似而家呢位特首基本上你唔需要进修嘅。你就喺度呢等英国佬呢係论资呢就排队呢就等升㗎。 嗯。 咁所以好多政务官呢佢哋嘅生活呢啊当佢哋养尊处优之后呢就有房屋津贴啦医疗津贴啦又开始计 pension 啦。 嗯。 然后就等升级啦由佢哋对于呢 D 几升 D 几呀嗰啲薪酬啊有咩分别啊有增加几多啦如数加增啊。 对于啲后省争几多你发觉佢哋好清晰。 好熟㗎即係好多喺学术界都系㗎。我同过一啲教授啊讲师啊咁私底下倾偈啦我諗住同佢学术交流原来唔系㗎。佢又讲喺美国哇如果系史丹福教下跳出去跳槽去呢个南加州大学好唔好呢喂嗰度个副教授好似争几多几多钱啊。 我十廿年前咧，我同嗰啲一啲海外嘅教授咧，即系相处过一段咁嘅日子，佢私底下好关心呢啲，呢个冇错嘅。 系， 咁但系佢哋都要写 paper。 嗯， 但系你话香港好多嗰啲真系选举嗰啲咧， 嗯， 老老实实你要从政咧，唔系话读政治系嘅， 嗯， 真正系读历史啊， 嗯。尤其是睇，我成日觉得中国嘅历史咧，原来真系反反复复再嚟一次 用啊，系咪啊？即系你话呢个叫宜将胜用追穷寇，系共产党嘅性格。因为以往咧就叫穷寇莫追， 嗯， 但毛泽东系一个要将事做到好绝嘅人， 嗯。 系嘛？ 我记得我哋上个礼拜都讲过咧，就系、是、究竟教协佢开咗个国民教育中心之后个下场会唔会好好？会唔会突然间回心转意咧？咁我今日就见到啦。 咁啊，呢、這个因为而家系一个非常之政治化嘅时期。 嗯， 你讲边个啱，边个唔啱，系无辜定系咩嘢？系冇乜意义嘅。 嗯， 啱唔啱？ 冇错。 咁所以咧就咁我不如咧讲下咧就。冯志正，你上个星期欠我哋呢个话题，就是余英时教授嘅文化遗产。你讲到佢嘅老师呢个钱穆茂同埋呢个茂中三、唐君毅，呢个叫新亚三杰啊。佢喺大陆嚟咗之后咧，就有感于咧大陆咧系变色。呢个咧中国文化就花果飘零。於是他們希望在香港創建新亞書院，建立一個呢海外的，即是香港的海外、中華文化復興基地。那乃有呢就叫新儒家的思想的成立。這個呢後來一些教授例如杜維明啊這些呢在美國哈佛都繼承了這個這樣的論述。那我請問啦，如果新儒家可以在大陸之外嘅新亞書院嗰度發芽，咁而家好有啲學者就去提倡，喂，而家 BNO 或者叫國安法之後，香港好多人流亡海外，包括你 BNO 去咗英國，係是否可以啊？喺外國啊，包括英國建立一個叫所謂嘅新香港。同埋保持香港嘅文化呢， 或者阿沈教授成日讲啲咩海外人嘅身份离散香港嘅文化啫。 我就想请教你，你好似上次就话呢係可以参考钱穆同余英时嘅位置，即係钱穆同埋唐君毅啦。咁呢喺海外建立返呢、這个叫花果飘零之后建立返一个新香港嘅文化。咁你觉得通唔通呢？我哋广告返嚟呢，不妨在学术角度研讨下。好啦，咁啊，阿冯志正，你觉得咧是否可行咧？咁样， 其实就冇话可唔可行，但系嗰、那个即系唐君毅同埋余英时之间嗰个讨论，关于新儒家嗰个咧，其实正正你如果再即系喺呢个时候去重温翻佢哋两个嘅争辩咧，就真系好似而家我哋见到有好多海外嘅香港 KOL 啊，咁啊或者其他嘅学者咧，都话喂，我可唔可以喺台湾入边或者喺即系欧洲入边咧，就成立翻一个新香港文化嘅嘢啊，又叫香港会又好。又或者甚至乎是叫返一啲文化圈保留返香港文化落去，将佢真係传承。其实情况你諗返起1949年呢係好相似㗎。因为唐君毅啊、钱穆啊等等人嚟到香港嘅时候呢，佢哋眼见内地嗰、那个完全个政权逆转咗。然后佢就问咗问题啦，啊而家我哋花果飘零啦。咁所以呢我哋就要有另一个积极啲嘅方向，就要零根自植，即係花果飘零，即係件事冇咗啦。零根自植呢就要搵一个地方呢重新树立返中华文化。其实呢件事系咪好似吓，可能去到今时今日嘅香港咧？但系喺嗰个唐君毅嘅新儒家文化开初咧，有两个好重大嘅确立系存在咗嘅。嗱，你睇翻嗰个即系敬告中华人文化嗰个世界书嗰度啦，即系其实当其时一个好长篇嘅论述啦。佢第一样嘢咧系强调咗嘅，第一就系中华文化呢个问题咧系一个世界性嘅问题。唔係一個中國嘅問題，全世界都要去諗嘅，將中華文化係提高到非常之高。咁第二樣嘢呢，就係佢認為中華文化呢係要搵一個新嘅學說，或者搵一個新嘅地方呢去靈根自植，去成全嘅，有個道統嘅，咁先至去做佢個新儒家學派。咁呢個講法呢，其實係對於錢穆，佢哋係將呢個咁樣嘅宣言係俾咗錢穆睇，就話 不如啊，钱穆老师，你都嚟一齐副本抄一下，可唔可以联署加你个名落去？当其时啊，钱宾四老师咧系拒绝咗，佢话第一，唔好搞学派之说，我哋搞国史嘅啫，即系新嘅学派就唔好去做。第二，其实去到甚至乎余英时而家再睇翻嘅时候，都系问过类似嘅问题。其实嗰个所谓嘅中华嘅特色。中华文化的特性我们是不是那么需要强调呢？第二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灵根自植，究竟个灵根自植是不是要在外面那里可以传承到呢？是不是真的可以有一个文化圈子可以保留出来呢？这个真的到今时今日为止我们都不知道，尤其是如果我们知道一个文化的整体性其实跟个土地历史很有连结的。如果我们将碧桂园在碧桂园出现，在广州出现，它就是碧桂园。在马来马来西亚出现的碧桂园，它是不是又是碧桂园呢？尤其是整个文化圈再推成立的时候，这个东西真的值得令人质疑。所以我们都说，我们虽然有些老师朋友都是去了台湾说要搞新香港，我们自己都会有时候问这个问题，你的香港是不是真的香港？ 我的看法是这样，首先钱穆唐君毅当时的少数几个人，当然有很多流亡出来的知识分子和议的，后来例如包括徐福官啊这些啊，我想包括在台湾那里的一些走了出去的那些，我想都不无这个反对的，是不是？ 嗯， 就是呢，他们的声音呢是太少。第二，他们所陈述的所谓的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呢，是过高。好啦，当时的殖民地政府呢是给足你自由的。咁你可以在龙浦道呢开一间很简陋的学校继续去教授。但是呢，怎样讲到你所定义的花果飘零的中华文化呢，譬如仁义道德礼信这些呢，在比较生活的层次是不需要你钱穆和唐君毅去倡导的。很多在大陆走下来的，譬如说岭南的商人，上海的商人，他们会将儒家思想，例如说做生意我不用签合同，讲个信字，他们本身呢就在履行着的了。譬如说不能够背信弃义，讲过呢就是上海话讲一句闲话，是吧？同埋咧，牙齒當金使呢啲廣東人講，呢個你話係咪儒家文化咧？係啊，咁嗰陣時好多嗰啲咧，大陸落嚟嘅著長衫嘅嗰啲，譬如開蘇浙同鄉會啊、寧波同鄉會啊、香港嗰啲嘅順德啊、潮州啊咁咧，係唔需要任何理論咧，都係可以保留到呢一個中華文化呢部分啊，係咪？好啦，至於話叫孝順，我哋睇到咧嗰陣時嘅粵語長片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或者呢早年啊呢啲中联嘅电影啊，就算佢哋係左倾呢，都喺嗰个电影里面嘅主题都有呢啲部分。所以你话喂，花果飘零中华文化儒家嘅一啲核心嘅思想忠孝礼义礼义廉耻呢个广顺修睦，广顺修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係唔需要呢呢啲少數知識分子特別倡導咧，嗰啲人喺度做緊。 而且呢套人民思想或者呢一套嘅即係價值倫理咧，唔係淨係中國獨有嘅。 係啊，即係咁你鬼佬外國人咧，就要用契約精神，所以唔係話咁高深嘅。我覺得佢哋呢幾個文化人咧，係將中國嘅儒家思想，你嗰陣時落到嚟，當然你個做到呢個四書五經嘅訓誡啊嗰啲咧，就唔同啦。评注这些呢这个宋明理学程朱理学这些就怎样对孔孟那代是有一个提升的一个变化，这些就是属于少数人象牙塔做的事。但是对于大多数的香港那时的华人呢，他们本身已经 practice 着这个儒家的文化行为。所以只要他们有一啖气就走了去南洋或者走去海外，是吧？只要他们这代人他们都是，但是他们是生意人，他不是读书人。他做生意将牙齿当金使，讲信用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老板很照顾那些伙计伙计也都尊重老板，这种都是儒家的，是不需要特别呢你会感叹花果飘零，所以要去保留这个第一，是吧？第二，新闻回来继续讲。 所以呢啲钱穆啊唐君毅1951-52年啊对于中国文化尤其儒家嗰个前景忧心重重呢即其情呢系可敏。但佢话哇要点样呢喺香港建立一个新儒家嘅基地令到儒家文化喺海外广播呢呢、這个呢就有少少呢叫层意过高。亦可以讲唔需要佢老人家几位咁担心。亦可以讲话担心都冇用，因为点解我头先讲咧，生意人佢落到嚟，仍然沿袭紧上海苏浙、广东岭南嘅嗰套，呢套由清末至到民国，基本上系承传紧嘅。大陆就玩完噶啦，系嘛？慢慢系嘛？呢、這个公私合营啊，思想改造啊，反右咁，但系香港咧系有嘅。既然有咧，只要呢个叫英治嘅殖民地政府咧。是俾一个自由嘅环境同埋市场经济系冇问题嘅。另外一支咧就系关德兴啊，啊嗰扎咧系拍黄飞鸿拍咗100集，系咧系宣扬武德，系咪？亦都宣扬咧中国儒家文化。虽然咧关德兴本身同埋嗰扎导演编剧咧唔系唐君毅、钱穆呢啲咧著作等身嘅人，但系佢哋系佛山啊、广州嗰啲落嚟咧，佢哋幼成庭训啊。都知道咧，尊师重道啊，行合仗义啊，呢啲又拍咗一拍到电影去宣扬呢啲嘢。咁既然系咁，你唐圭嘅前目啊，担心啲乜咧？ 系 啊，你所担心嘅就系1997，当你哋两位老人唔喺度啦，嗰阵时嘅中共收翻香港嘅时候，同埋下一代喺西方嘅科学，同埋价值观啊，例如而家嘅嗰啲。极左嘅思想 cancel culture 嘅冲击之下，嗰、那个中国文化仲是否能够，即系唔好讲中共嗰啲先吓，仲是否能够喺香港啊第二代、第三代嗰度成全咧？嗱、你而家今日咁咧，而家香港下一代就直情唔认中国啦，系嘛？即系有啲系港独意识啊，有啲咩讲亲中国咧，讲亲国语我都唔想听。咁呢个钱穆同唐君毅嘅噩梦咧？可以讲是成真了。但虽然他们是成立了新亚书院，虽然呢英治政府给埋套路讲给埋钱，咁你跟住自己前部又揽清高，又话呢啲英国佬想收买我哋，我哋都系不食周粟，咁呢啲系咪你自己嘅问题囉？係咪？所以唔好将呢啲前穆唐君毅呢呢啲咁嘅大师将佢神化，佢哋都系人嚟嘅，尤其佢哋系中国嘅文人嚟嘅。呢中国嘅文士呢亦都好受到中国2000年啊特别科举制度以来啊嗰种气质影响。是咪 唔系所以你如果带去睇呢件事嘅时候呢如果我哋用唐君毅去睇啊梗系花果凋零然后灵根自植然后重新呢喺香港考虑一下自己安身立命要做啲乜嘢啦。 咁就算有跟住呢仲有武侠小说。是咪写嘅呢啲呢都系咧，系宣扬紧 中国文化 嘅好嘅咩？《射雕英雄传》啊，《雪山飞狐》啊，呢、這个《天龙八部》啊，呢啲唔需要同钱穆牟中三夹嘅。但系咧，钱穆牟中三嗰一支咧，包括咧去咗台湾嘅胡适咧，其实唔包括啦。就一度咧就话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我武侠小说如果不登大雅之堂，我武侠小说里边系讲紧。 讲个 金融嘅小说，讲紧花果飘零嘅嘢咯。 系啊， 但佢哋呢班学究就话唔得。话呢啲睇呢啲咧会学教坏细路。咁你有冇睇过咧？啱唔啱啊？ 系。 咁所以话你要点样样去 define 中国文化？对佢嚟讲就即系话要全香港嘅人嗰、那个、教育里边，系有包括呢个程朱理学啊、训诂啊、礼记啊呢啲咁嘅。喂，呢、這个系不切实际。 唔系呢个唔系不切实际啊，呢、這个佢真系最后做咗出嚟，但系好唔好咩一回事？就系、是、可能好多而家香港嘅年青人唔知道，就系、是、以前 A level 年代咧，仲有一个有一课书叫做呢个中国文化书。 唔系，但系呢个 嗰套就系唐君毅佢哋整出嚟， 就系俾嗰阵时嘅精英嘅学生就 pass 埋呢一科，我可以读其他嘢。 系。 啊，所以呢个系一个梦幻嚟嘅，系不切实际嘅。呢个第一， 呢种梦幻咧，其实喺海外研究嘅时候咧，都发觉有啲问题噶啦。但系另一位香港大学嘅学者黄庚武咧，其实最叻研究嗰啲乜嘢咧，就系、是、啲香诶、中国华人嘅所谓嘅 diaspora 海外华侨。 系啊， 佢出嚟嘅结果系咩咧？华侨佢背后咧都有一套中华文化嘅理解， 但系佢有佢嘅理解， 每一道文化嘅理解嘅中华文化咧都并不相同，好似有啲相似吓，有啲 moral compass 相似，但系其实个呈现系唔同。 冇错，就系譬如去咗南洋嘅海南人、福建人，佢哋系冇读过书， 嗯，亦都冇读过唐君礼， 嗱佢哋就系坐渔船嗰度坐船出海，但系佢哋拜马祖， 嗯， 咁对于佢哋嚟讲，马祖就系三五百年流传咗好多代嘅， 系 呢、這个叫祭祀嘅文化， 嗯， 咁呢个属唔属于儒家咧？ 嗯，系咪唔属于噶？如果 点会唔属于咧？ 吓，但系佢都系有个拜祭嘅文化，但系个问题就话、是，佢属唔属于中华文化？一定 唔系，一定系中华文化啦。 系啊， 未必系儒家，因为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啊嘛。 啊， 啱唔啱？咁所以中间呢度啊，你要费好多嘅時間咧，就去 define 乜嘢係中華文化，乜嘢唔係，乜嘢係花果飄零，花果係乜？係咪真係飄零？我唔覺得係咯。 同埋靈根自植，你植咗啲乜先至係 你 種翻個花果咧？ 你植啲乜嘢咧？係 啊， 阿媽係咪話你自己要整一個叫中國華文化新亞文化研究所？你每年都係只係收錄得個十幾個學生啫。係嗰種咧係完全百分百成全你嘅悲情。是想在中国文史节里面做学问的、就四百万人里面呢每年只得十几个。那种咪那些人咪最继承得到，但其他你不会以为继承不到嘛、继承得到的嘛。例如说差馆都拜关公嘛，关公是什么呢？就是忠义的象征，那那个是不是中华文化？是不是儒家呢？ 同埋去了即是美国，去了北欧，去了欧洲等等那些的华人，其实他们都是中 堂呢，帮会文化呢，算不算是儒家呢？ 他的入会诗全部都是中文来的。 当然啦，是吧，就当然是很粗劣的中文。 是 但他里面有个所谓的 hierarchy。 那 個 hierarchy 那個 hierarchy 就是 龍頭啊、阿爺啊、阿公啊、堂主、鄉主啊，一路到下面啲散仔 啊，都是一套中國的倫理嚟嘅。咁所以咧，我會話咧，咩叫花果飄零咧？呢種咧，即係唐君毅嗰種呻吟咧，你恕我即係講得有少少不敬啊。喺嗰陣時嚟講係過濾、但係到而家唔同啦。而家真係冇啦。而家真係冇有各種唔同嘅因素，就係、是、你就算唐君毅前目今日翻生。都保留唔到， 系啦。 正如如果司徒华今日活到今日，佢喺从政方面，佢某种嘅智慧，佢创建呢、這个呢、這个教协，而留低呢个资产，今日咧张文光等后人对司徒华嗰种敬物都系某种儒家喺度。咁但系你估司徒华如果活到今日 work 唔 work？ 僆仔听唔听佢？ 系啊 ，what if 司徒华再生教协会唔 呢、 這 个 唔 系系呢个其实都关都关乎前呢、這个唐君毅嘅花果飘零雪噶。 系 好啦，呢个此其一。第二，既然唐君毅前目啊嗰、那个系一个 myth。咁你话而家你啲老友啊，如果海外见新香港 系。 你估会唔会成功？ 我记得林即系之前，其实我都 keep 住同阿沈老师倾偈嘅时候咧，都系问咗类似嗰个问题啦。其实我都当然我哋好认同佢喺台湾嘅工作啊，帮咗好多人啊，做咗多嘢啦。 我唔讲针对边个啦，我就讲我讲呢个话题。 但系个话题入边咧，其中一个我哋最大嘅争拗点咧，但我都觉得有趣，就系、是、我点 define 香港？ 冇错啦，嗱呢、這个就系乜嘢叫香港文化？ 系啦，嗱， 香港文化同中华文化以儒家为核心。 是 到底你是代表了什么？ 同埋我就调返转去问， 我觉得里面冇嘢喎， 是不是法治、啊、你一精神嗰啲系咪系香港文化？我未必系㗎喎，可能 系菠萝油， 系啦、啊， 叉烧包， 系啦、啊， 云吞面， 嗯， 定系讲港产电影， 系、 啊，定系包埋粤语流行曲， 系、 啊，狮子山下罗文， 嗯， 咁呢啲如果叫香港文化嘅话咧，佢系一啲内容，我会讲、 嗯， 但系佢里面冇乜 values 啊， 嗯， 呢、這个 values 咧，即系个价值，你可以讲话自由， 嗯， 好啦，呢、這个自由系来自边度？系来自英国俾你嘅， 嗯， 民主，英国俾就临走嗰时俾咗少少你， 系， 系嘛， 亦都倾过俾多啲你， 但系而家呢个民主咧，系睇嚟系以悲剧收场， 嗯， 所以要求民主系唔系香港文化嘅一部分， 我哋明显睇新艺城、德宝、许冠文，甚至周星驰呢啲香港文化，里面系冇民主呢个 element， 完全冇民主诉求嘅，就好多。 但你可以话系香港自由气氛之下产生嘅一代无心插柳嘅港产电影，搞到咧南洋海外，包括吴宇森嘅电影个影响力都好大。 同埋讲法治精神，喂，睇翻我哋咩法爱情、法爱情等等呢啲戏，喂， 嗱，法治嗰 part 就唔系香港嘅，系英国嘅， 系啊。 所以咧 ，in a way， 你香港人如果移居去英国咧，你喺法治 rule of law 同埋交通灯前边，你应该停车，呢啲咧。就会无缝接轨，因为你翻到阿妈嗰度。咁既然系咁啊，法治呢一 part 咧就不存在，亦都冇必要系叫你喺香港翻去英国去重建啦。你明唔明啊？ 唔存在， 因为呢 个 系回归去呢一 part 嘅香港文化。你系将维港啊嘅水咧系上接翻泰晤士河。好啦，我即系讲掂翻嘅咩叫香港文化。 哇，咁呢个讲法真系有趣，即系如果我哋翻英国重建资本主义一样咁荒谬。 唔系啊，你点会翻英国重建自由市场经济？经济嗰个系英国度嚟噶， 系 啊，当史密斯嗰度嚟嘅，人哋英国佬偷笑啊呢一 part， 所以你要掂翻咩叫香港文化。好啦，我哋广告翻再讲。所以将。所谓香港文化在海外成全，我认为是一个伪命题。 我同你的想法差不多。 是讲来都浪费时间。 因为我们 define 个香港很难。当然刚才我见到很多网友都说，喂，茶餐厅都是。 是对。 跟住然后。 那你咪试下去台湾开咯，不是第一个开，而家十年来都有人开。我去过高雄帮衬过香港茶餐厅，是没有生意。 系 喂，你讲咧，第另外就系唔好净系斋讲，你要 practice。你当你话将香港茶餐厅搬去台湾嘅时候，你要将茶餐厅菠萝油鸡尾包，要一心一意，好似日本人嘅工匠精神做到最好。你唔好咧就虎头蛇尾。开三个月咧，满心热情，见过咧闽南人或者唔中，佢中意食翻胡椒饼，或者中意食翻， 摆翻两个胡椒饼落去。 咁于是你又沟下，然后话诶、哎， 台 湾人 要甜就加甜， 又话台湾人呢个咧歧视呢个香港人。啊，你咁咧就搞唔落去噶啦。 咪等于而家我哋喺深圳都见到好多港式茶餐厅。 所以我而家讲翻就口腔其定义嘅香港文化啦。就系呢啲茶餐厅，你搬去英国嗰度做。你可以，我唔敢讲话失败，因为咧30年前英国伦敦人都唔识得食呢、這个金田家嗰啲日本拉面，但系而家识啦。40年前英国人系唔识得食泰菜同印尼菜，而家食。你可以努力嘅，你可以努力喺呢方面，但系呢个咧。是一些物质和口腔的问题。 同埋最后 它不是价值观来的。 同埋结论出来拿到那个泰国菜在英国是不是跟泰国一样呢？ 刚才我讲的叫法治啊信义啊，法治就是英国的价值观啦、信义啊，这些就是 很普世的。 这个叫 values， 其实普世的。 values 很普世的。 礼貌更加是普世的。英国人去到不讲礼貌咩？人家去到商场 ,gentlemen, 开门给残疾人士让先。唔好生之恐后俾女性行先。你呢个香港人出入电梯商场又冇呢？ 係唔通人爱淨係得香港有到中国 冇㗎喎。喂喺公共场合喧哗讲嘢唔 considerate。 係。 唔 being considerate， 唔理人哋嘅感受。呢、這个系咪香港文化？ 係但亦都系世界文化。 唔系系一啲呢冇乜教养嘅地方系咪系美国人有一啲呢东西唔系咪但英国啊欧洲一般系唔会的。瑞士你入去奥地利人哋全民系正英英嘅。所以你点样去定义香港文化先 系。 呢啲、香港文化值唔值得保留先 嗯。 好啦菠萝油鸡尾包你保唔保留得到先举例嚟讲法国人在香港有3万至5万人，他们吃开的面包是法包。你问一个住在法国人住在香港超过20年的法国人，你不妨做个民意调查。你由一个吃法国长条面包的一个这样的文化来到香港，你喜不喜欢吃港式的菠萝包、鸡尾包？ 哪怕去到一啲连锁快餐店食翻个法国牛角包，你都发觉都唔系嗰只味道，系叫法国牛角包。 法国人系唔会收货嘅，因为佢哋觉得佢哋嘅面包系最高嘅。 系 咁样嗱，咁你话啊，佢哋嗰啲即出边硬嘅里边软嗰啲咧，就唔啱唐人食，咁系一回事。但同样菠萝包鸡尾包亦唔啱法国佬食，亦唔啱好多西方人食。但系你话我话系咪永远唔能够改善改变？我唔敢咁讲。咁但系如果你要将呢方面嘅嘢咧，你要所谓喺外边建立一个香港文化城咧，就系你喺温哥华唐人街已经建立到啦，嗰叫唐人街。你要睇下温哥华嘅唐人街，你里边有菠萝包有鸡尾包，但系有几多出面嘅白人或者其他唔系母语为中文系入嚟食呢几味嘢？嗱，食叉烧饭会有，食云吞面食呢个点心有，系咪？咁喺呢方面，我只要你经营好个餐馆本身，呢部分嘅香港文化一早就有啦。杂水啊 ，Chinese take away 咪几廿年啦，成百年啦。 所以其实 咁你咪讲嚟得多余咧。 我哋去讲紧就喺外国成全香港文化嘅时候，会唔会去翻转头？原来就系余英时其中一篇好似两三年前嘅访问，我哋唔系成全紧一个香港文化什么文化，而系提高翻唔同地方嘅人民素养就得咧。其实如果大家讲紧一啲 compassion 啊，一啲关爱关顾，其实呢啲本身人民素养 嚟噶嘛。第三就 系 语言啦，语言啦。咁你系咪几个香港人搬到去呢个英国？同埋你个邻居一起食饭嘅时候，请你过去的时候，席间有四个香港人，两个曼彻斯特嘅英国人。你话要保存香港文化，你系咪仍然要坚持讲粤语啊？ 系 唔得噶嘛？因为你嗰度系少数族裔啊嘛。系咪？入乡嘅随俗啊嘛，定系你成个间屋你买咗之后啊，系照香港嗰种去装修啦。温哥华 咁所谓咩叫香港装修？ 唔系香港文化不包括加定零嘅， 系咯？香港装修即系张床其实冇三边落床 嘅，你住间汤房嘅，连个 balcony 啊，你都要将佢封密嘅， 系咯？ 连个露台啊，你偷多几廿尺位，嗰系咪香港文化先？ 系， 咁你去到英国啊，你喺伦敦 Maidvale Swiss Cottage 买个 flat 啊！咦，哇！呢个 balcony， 喂，呢个咁嘅阳台唔好嘥佢，我又将佢做或者僭建啊，算唔算？ 整翻三埲墙喺上面加多顶， 咁你就俾人闹到抽筋啦，啱唔啱啊？ 系，咁所以其实最后我哋都系讲文化 value。有一样嘢我哋好 core 都冇提到系咩咧？亦都系我其中一个同沈老师经常讲嘅问题，就话其实一个地方整全嘅文化系包括佢嘅历史嘅。 系啦， 呢个历史咧系同土地连结嘅啦。如果我哋真系有时间睇咧 ，John Carroll 最出名嗰本书，梗系就系讲香港简史啦。但 John Carroll 最有深远影响嗰本书系咩咧？其实就是 Edge of Empire， 就是帝国的边陲，还有两个帝国的边陲。所以你去看就是香港当其时的成立和人的文化为什么走正面，然后为什么华人会变成一些新史华人乡绅出现到呢，其实就是一个真的一个世界的意外来的嘛。最意外的就是英国找了个殖民地非常之离开伦敦很远，完全不想理他。大清帝国当其时有个很远在保安院的地图都不想画到出来的香港，就是在这块地方两个帝国的边陲发生了一个化学作用， 它是一个意外， 就是真的一个意外。现在这个意外已经没有了，其实这个已经不是大清帝国和英国的边陲，也不是世界的核心中心，那就没有了这个意外 了。所以香港文化也是时转变的，例如吃咸鱼是不是香港文化？ 是 你爷爷就是你现在香港年轻人有多少人吃咸鱼？ 是找不到的，有些年轻 人打麻雀是不是香港文化？ 现 在20岁的人，你如果你在屋企打麻雀，就唔会个个出嚟示威游行啦，系咪？ 系，唔知麻雀个做天狗咧，失传咗好耐啦。 嗰个系香港文化，你有70年代香港好多关于赌钱嘅电影噶噃，咁嗰啲去咗边咧？所以咧，与其浪费时间去拗啲虚无嘅问题咧，就倒不如咧就读好啲书，同埋咧做一啲比较实际嘅嘢。這个咧日后我哋有机会继续分享。听晚11点钟。